新传媒旗下电台 Capital 九个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电台播报紧要新闻。本地新增加1781宗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小可升到 0.75。 卫生部讲，其中1689宗新病例来自社区，63宗来自客家宿舍，其余9宗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6万宗，目前有1161人徛院，其中199人需要氧气用气，21个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伫个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58名伫个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增加到56.6%。另外，搁再有6个人死伫个冠病并发症，后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90宗。死者的年龄在55岁到82岁之间，生前都无详的病。本地两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冠病感染群，搁增加病例。卫生部讲，北兰渔村的彩虹疗养院增加17宗病例，累计病例增加到721宗。菜市健康疗养院增加1宗病例，累计病例是38宗。为防范南非发现的新型变种冠病毒株奥密克戎的入侵，澳洲、新南威尼斯州和维多利亚州宣布，已经完成冠病疫苗接种的旅客，在入境了后，都必须自我隔离至少72小时。我国已经跟澳洲开通了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。澳洲对顶星期日起开放已经接种疫苗的新加坡旅客入境。随着我国和其他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，旅游来源队两个星期内增加到4个。新加坡旅游中介协会表示，其他外籍旅游已经通过这项计划入境，旅游的转让费也下跌了超过一成。另外，随着边境逐步开放，牛车水商联会表示，会将这一带打造成标志性的旅游景点，吸引人潮回流。商家年尾加税期间，将推出各式的商品，希望刺激销量。附近的街道也将出现新活动。冠病疫情期间，生意惨淡，导致真侪商家结束营业。包括经营了20年的牛车水美食街。影视消息，第58届金马奖得奖名单公布，台湾演员杨锦和贾静雯分别凭电影《七魂》和《瀑布》头一摆成为影帝和影后。《瀑布》也是颁最佳剧情片、原著剧本和原创电影音乐，成为大影的电影。新闻报告完了。